锵锵三人行，哎，马爷今天带着一个话题来了，但是这个话题跟我还有多少有点联系，对吧？因为我也有个好闺蜜，这个众所周知是鲁豫，对吧？我经常跟她讲，哎，我跟她这现在这两个阶级，这个阶级差距啊，就真的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对吧？鲁豫现在有的时候都跟我说，说文涛没事儿，将来你没钱了，上我们家，我们家车库都比你们家大，好家伙！所以，哎，我说，你说我这节目也做了都是18年了，最富裕的也就是马先生了，因为你这都够穷的。 对，我那大目标顶不上人小目标。 对，人鲁豫现在，好家伙，这是动不动就是全世界首富， 对， 坐镇人家的节目，还坐私人飞机。要不说女主持跟男主持，你看他一样， 待遇不一样。 那你说是吧？你我有时候想想，王健林要真是我跟他坐一块儿，也有点不太对劲，是吧？ 不过我也有点替王健林先生操心啊。 嗯， 我还昨天看了一帖子，说上过鲁豫有约的男生有多少出事儿的，宝强啊，海波啊。一系列的啊，这出了那出了那出了啊，我不是说王健林 这节目有春药的作用是吗？ 就四五个吧，一字排开。 哦， 挺多的。 他那节目采访的人多，概率 哎，随便拉出几个都成立啊。 对对对对，出轨的概率当然也就大了，是吧？ 对对。 但是咱们可以看看这几天也是说这个都在成了流行语了，这个王健林，咱们也看看当时他到底是怎么接受鲁豫采访的啊。 所以人的目标是一点一点变大、 啊、是的，先定一个小目标，挣开一个害怕，再定一个小目标，挣100、200、300、400，不就一个小目标，不就一个，听了哈，是一个语没就说的，我怎么对，一个目标，一个哎，不就一个，哦，不就房产地产，我可以说注意呀，挣开一个哎，不就一个，哦，一个小目标，挣开一个谁到了一个下目标，哦，100、200、300，规划100元、200元、300元，哦，很多学生我要做世界最大公司，你跟他聊就是哎，哪他妈做的最大，说不出来，所以我就特别讲，挣开一个哎，不就一个，哦，一个小目标，挣开一个变怕， 挺好的，这变得太有意思了。 哎，你这玩意儿就叫鬼畜，就网上的一种这个二次元创作的这种手法，就有点像当年成龙的那个叮那个路子、 这个很有意思，我真没看过，我看着很开心， 哎，很开心啊。 但是咱得先说啊，因为我看了一个资料，就说呢这个多少有点误解，就是说他说你定个小目标1亿呢，他有个前置，说你如果做首富，你要想做首富，你在这个目标第一个小目标就是1亿，如果你不想做首富，比如你做二富，我估计打一折5000万吧，就这意思。它有一个前置啊，但是这个话比较刺激，我这个 刺激谁了？ 每个人听着都刺激，我一听都刺激。这小目标，就我们调整了半天，我们那目标也调不了这么小了，就是我们那多大的目标都够不上，你知道吗？ 基本上是我3辈子的目标。 对，所以我认为人生是应该定小目标，这个没错，但是这个小目标就是它超出我们正常人的想象嘛。 但谁不受刺激呢？马云不受刺激，对吗？ 马云也刺激啊，马云一开始那目标小的不行啊，他就是卖黄页嘛，卖电话本嘛。 对，所以现在他们说这俩都成双了，就是说要先要定一个小目标，再要犯一个大错误。因为马云的名言是，我一生中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创立了阿里巴巴。 对， 这个、哦、 还有人说我这一生中只做了一点微小的小事儿，是吧？哎，这个典故不太好说。这个 不是，你觉得这些个人啊？ 嗯， 我觉得我跟他就，我觉得有两种啊，一个啊，这个王健林先生啊，我发现他不管主观意愿如何，他客观效果上啊有一个很大的广告效果。 对， 比如说上次弄迪士尼这一出，你就感觉是不是他的诚心的？ 不是，他迪士尼跟这都是一出戏，他这一出两个这个效果嘛，一个就是说，就我截了迪士尼的胡嘛，让他二十年不赚钱嘛。对吧？ 因为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目的，对吧？我就觉得，假如我是王健林的话，我有这意识，因为我特别怕别人弄我，就是说我会特，哎，我越有钱，我越藏着，我绝不当说这种话，我得装穷。就我能说出刺激，你们说定一小目标挣1亿，我觉得我不是这种人， 所以网络文化对啊、哦，因为 啊、哦，你瞧， 因为网络文化呢，它是掐头去尾的，这1亿啊什么之类的，大家关注的是这个， 但是我看完这个呢，我就赶紧把这文字记录给看一遍，说王健林自己找刺吗？其实不是，是有大的策略的，就是像马爷刚才说的啊，就是说其实是弄迪士尼，弄整迪士尼或者挑战迪士尼的背后是说，为什么都是我们中国学西方的，为什么不能让西方定我们中国的标准儿？哎，我们是有这么一个民族的自信心的。那这个东西是他最后想说的一个东西，一个意是把你引过来，最后说我打败好莱坞，为中国立威啊，这个为政府争光，这是他的一个大目标。那这个是既满足了网友，又满足了上头，那我觉得他这个双赢啊。 但是这个你像我前一阵在香港啊，我比较喜欢结交富豪嘛，对吧，就是哎一帮浙江老板，我就发现他们有意思，就是说喝大了就捧人嘛，这捧人就是说哎世界上有两个财，一个是不带背的财，文涛你就是这个财，我们崇拜你啊，说这还有一个财是带这个宝贝的财，他说这个财在座的谁都几十个亿，他说我们觉得这个财算什么呀，你的这个财世界上谁能做你的工作，我们这个，他说你要想达到我们这十个亿，我跟你说你跟着我，你跟着我太容易了。哎，我后来想想对他们来说，他搞这个资本运作呀，的确溜溜一两个月，你看这是账面上就是几十个亿， 对，这是典型的得便宜卖乖，就是 我后来我 没钱的时候，这我公开的时候没钱的时候钱是最重要的，因为钱是你社会价值的一个体现，就是你首先你去拿一份工资，如果你的工资比别人挣得多，那就证明你比别人有价值嘛，这个不需要讳言，不需要去躲避这个话题，这个但是呢这个又不能像这个这一个亿的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我不认为它是策划的，我不认为它是策划的。我看了一些就关于这个上面的那个采访啊，还有视频，我觉得还是比较自然的。就是他的平时说话的方式，你没有这么深入采访过。就你那闺蜜鲁豫呢，是这次是相当于词儿叫深挖，那个挖出来了。平时你不知道他说话的方式，你平时对谁的说话方式非常了解呢？王思聪。 哦，原来有其父必有其父，是吧？ 对对对，如果王思聪说的这些话，大家都觉得就是一个调侃，一个什么，跟你适应嘛？主要他这个说法，大部分网友不适应。 每个人看他的角度不一样。我跟一朋友一块看的，他看王健林这个，他完全没有流露出这个嘲笑的意思，他就说：“哎呦，王健林这长相。”就一看就有才的，就是他这个鼻子又留才，他这个下巴也好，他的嘴也都才，人家说这一个亿是有来由的啊，人家就是首富，他就直接就向开面了，他觉得他说的是对的。 这个啊还真是这么回事，就说这个消费水平，你知道，就是咱就说这个宝强的这个事情，当时我还看见有一篇文章就讲说这帮老百姓少见多怪，是吧，说拿出来的就是说马蓉带什么20000块钱一条的项链，什么拿着个什么 Prada 的包包啊什么的，他说这个亿万富翁带个20000多块钱的项链，这就是人家的消费水平，但是呢这个看在穷家小户眼里，你这不是败家娘们儿是什么，就是所以我觉得你看那天他们讲那个清华那女的得了那个雨果奖，写的科幻小说叫北京折叠嘛，这个北京折叠呢，你看他很有意思，他讲的就是什么第三世界里社会底层的这么一个垃圾工清洁工，他为了他的这个捡来的这个孩子能上一个好点的幼儿园，这幼儿园是1万5排队都上不起的，他呢就直违反禁令穿越到第一世界，就最高层的那个世界地去送个信儿，拿个酬金，结果到那儿一看，就是说人家一个星期挣的钱，可能顶他10年挣的钱，说哎，我不是说，就是有时候我爸，我到就我爸有时候听我去干个什么活啊，挣的钱，他说我是高级工程师啊， 对， 说 挣不了这 钱，比我们老两口干去多少年，说这公平吗？哎，马爷，你说这公平吗？ 这个社会没有公平。首先，你在社会，如果你强调一个公平，那我觉得就不是社会的本意。我们很容易解释这个问题，如果这个社会是极度公平的，这个社会就不再进步，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对吧？所以它一定要倾斜，我们是寻求短暂的一个公平，而长久的是寻求倾斜的，只有倾斜你才可以往高处跑嘛。 但是有一个，我现在就觉得互联网啊，把这个阶层之间，咱就说社会阶层固化吧，固化， 哎，打破了， 不但是打破了，它变得透明了。过去社会阶层之间是隔着水泥墙，您看不见里边过的是什么日子。这互联网、电视剧、媒体，它变成了玻璃，你看得见王思聪开什么车、泡什么妞。 那是他想让你看见，他要不想你就不是玻璃，你马上就是雾化玻璃，看不清楚，能知道一点。 是，那更引人遐想啊。 对啊，所以我你刚才说那个什么北京折叠这个事儿啊。我没有看啊，小说你看了吗？小说 我没看， 我也没看， 我也没看，但是我看了一个梗概。 对， 但我看了一个梗概， 雪国列车像韩国那电影似的 啊。他这个梗概怎么也不像科幻，我不就是很现实的一件事儿？你今天也是这样，我们把社会切层啊，最简单的切层方式就是拦腰一刀，社会两层，上层和下层，再一刀就三层。 就个中层， 上中又出了个中层，你切多少刀都可以，你切100层都可以，对不对？那是看你愿意怎么切。那你过这个层，你肯定是要有代价嘛。这个，我觉得它是借一个科幻小说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你直接能看到上层他是怎么路径上去的时候，而他没有被干掉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 说明王健林对自己的钱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大路子，对对，大路子应该是没问题。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有什么小目标，财富？ 5斤。 什么叫 5斤？ 哦，我以为你要开5斤店呢。 对，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减五斤的目标跟他1亿难度差不多。 真的就是， 是 我就是说，你看啊，很多时候就说这个人有没有仇富心理呢？就比如说，如果你的钱是好道来的啊，就是说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在社会上你这么样的大辣辣的这个花钱，你觉得会招恨吗？ 肯定会。 你都招咳嗽了。 肯定会，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化决定了，因为我们过去的其实农耕社会的强调的这个劳动所得都是劳动得来的。今天因为大部分财富啊，最重要的财富都不是劳动，不是直接劳动，都是间接的，比如思维的方式啊，还有的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些什么做个手脚就赚钱的，金融都是做手脚，它本身不创造价值啊，所以那肯定你再去炫富啊，你再开豪车是吧，带什么拿名包啊什么，我这个名包这东西我不知道怎么那么天天惹事儿，这包哈，什么人家离婚他写一堆包名，我这不是给人做广告吗？他最近还一个包的事儿，你知道不知道？ 什么事儿？ 就安检名包不检，人说草包才检，就是有的那个什么什么 爱马仕不检， 对，拎着名包他不安检，然后他就可以拎过去。人家说这个你这叫怎么回事？是因为他那个安检的设施太脏，太什么？他有人那个包，好家伙，好几万块钱， 金贵， 搁那儿太脏。你看他那个我们的安检系统啊，机场那个系统，刚一开始都特新，现在机场的安检量太大。那个就安检的那个通道，很快就救了。一救你这包刚打开包装，你舍得往上搁吗？ 那得给爱马仕。 你不舍得搁，人家也得检呢。 那就手工检呗。现在有机场可以手工检，你可以要求手工检。 哦，是吗？ 那当然。 戴上套。 戴什么套？ 什么套？ 安全套。给爱马仕戴一套。 不 是。啊， 这你说清楚，说清楚。我以为这人得回屋戴一套再出来得检查。 对，刚才说那个仇富啊，就是。我觉得一个是原来的钱不是好来的，这肯定容易仇富，另外一个确实有我们的文化的这种陋习在里边。因为我出生村里边，我是比较了解。我这两天看了一个新闻就特别逗，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农民企业家，他村里边欠他钱100多万，全村基本上全借了，就没什么漏的，而且没有一个人还的。 对 啊，就是那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那种文化意识，就是你有钱你就是一种罪，你反正我们就得吃你的，而且还不能够感恩。这个在不管我们村还是很多的农村，他就是我解释不清楚这种村为什么，就是你挣了钱了你就得给我分点，要不然我就恨你。他是有这种思想。 对对对，那所以他因为他管你要不太好，他就借嘛。 对， 我碰到过那农村人借钱，就是借的时候说的那个钱对他有多重要，甚至影响到他的生命，所以你把钱借给他了，借了一个他就不想起还的事儿嘛。等隔了几年，人家让他还的时候，咦，那钱你还记着呢？就这意思，你凭什么记着这个钱？你这人很不好。 你这么说还真是，我现在也不知道，就是说外国的情况咱不了解哈，但我印象当中， 好像现在没很少还钱的，就是我活这半辈子，嗯，我好像不大记得有人还过我钱， 有人借过吗？ 有，但真是还的，我不是跟谁要啊，我 就是要就要了，就是借机会要吧。 不是我有些朋友也说怎么就现在就说都好像没有还钱的习惯。 哎，我告诉你，你说这个啊，我原来特别想写一本书，叫《借钱记》。就是 你有这经历 太多了，钱借出去，有的是还了，但还的不愉快，你知道吗？就各种很有意思的事，很反映中国文化和人的心理。我就想写一本书，当然呢，就是很多朋友，就是我唯一公布了一件事，我公布过一个事儿，就是他借钱没还，因为这人死了，我就公布了，我比较厚道吧。这个借钱过程，这个人是我在马路边上认识的，他蹲在地上写字，我走过去，哎呦，那字儿写的不错呀，然后就聊上了，聊上就这么着，他借钱，那时候八几年，我只有这个，我的那个时候存折呢，连卡都没有，存折上只有8000，我陆续借给他6000，他都没还给我，每回还他到我们家抽烟，然后老说我有钱了，那然后我现在不能还你，我一还你我又没钱，还得给你借，你就先再忍着吧。哎，他很痛快。我觉得这人也不错，就除了在你屋里抽烟抽得很厉害，但是他每次来告诉你我有钱了，但是我还不了你，还了我又变成穷人了。然后终于有一天他来找我的时候，我不在家，我太太在家，我太太就跟他说你看那个马未都借你那钱都那么多年了你也不还什么的，从那以后就再没见过这人，等再知道他就已经去世了。 没错，你看， 所以不能问，这个事不能问。 我也碰到过。 你啊，你是欠了人多少？ 和人欠我的。 对，说人欠你的是吧？ 远房亲戚，这钱也不多，但是我钱也少啊。就答应只有俩月啊，然后2年之后我再催，我催，因为我也穷，我真的没钱花了，我催急了。因为我说马上我要上飞机了，我要去英国什么之类的，你赶紧给我打卡里。他说已经打了。你放心吧，已经打了。我半个月之后回来，我赶紧去取钱去。没有，我打电话，我给一顿大骂。他就电话里边，哎，生气了是吧？要是我也生气啊。哎，没取到是吧？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你很生气是吧？他说我要是你，我也很生气啊。 对， 他就哎呦那种火，你就没法。还有我叔叔就出去打工挣钱，回村里边他给我讲过说。他一回去，年底回去，这个左邻右舍来了，说借1000块钱吧，我们没出去，没钱。他说啊，1000块钱没有，借100吧。哦，100也行，就这150的，就是这散散就不还了，这肯定是不还了。人家说我就抽成。 所以那天那个我一朋友就说有跟我说有人找他借钱，我就以我的人生经验跟他这个白活了一通。我说啊，我现在的策略都是什么呢？比方说。你要给我借10000块钱，对吧？我呀，给你减半儿。 对， 我给你5000块钱，就我不指望你还了，但我也不会满额的给你。后来，因为我跟他讲什么，我说这个本来是朋友，借了这个钱呢，不但你是亏了这个钱，而且你们朋友 还丢 不成了。 对， 因为至少说吧，他就开始躲着你了，对不对？他躲着你要你还是不要啊？ 这个办法好，就是你给了他一半以后，他不借第二回。哎，我就好像有这个行规或者怎么着。 不是你这个， 一般 给的很多呀。那我准备一会儿出门的时候，我就给你借点钱。一半儿，一般给1/10。借1万给1000，说我最近钱紧，我这个也支持你，给1000，这事儿就了了。你还是个好人，你一半是很多的。 那你给的是利息吧？ 不是，人家要给你借一个比较大的钱，我曾经给过30/1，人家上来借30万，我说我最近钱也紧，因为我知道这完了就是最坏的结局，都能想象嘛。那我直接我支持你这事儿，给你10000块，这事儿就完了，就你损失10000块还是个好人。 对 对 对， 要不然你变成损失30万，还变成一个坏人。 哎呦， 对不对？但是你这个对半儿不行，太厉害了， 对 吧？对， 是吧？我是劝我那朋友， 对， 要我 小钱可以，你如果小钱就是说几千块钱，你给一半儿，对 不 对？如果钱比较大， 能解释我叔叔为什么借1000给100，或者给50， 对对对， 这个可以 很好的。 哎，那你说像王健林、马云这些人，他们会有这苦恼吗？ 他没有，没 人给他们借钱吗？ 潘石屹啊，烧过纸条。 对，潘石屹也是农村出来的。 潘石屹说，就是他信了一个那个什么教之后，他自己后来讲的啊，我把积累的一摞纸条啊，我烧了，公开的烧了，我以后都不问你们要了，就是信教了嘛，就是或者说我原谅你们了，我反正也催不来， 我就以后就散，就这种。嗯， 他这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把心里的疙瘩给解了，要不然你心里老记着很多事儿。 我觉得应该说，这个贫苦的人民原谅了潘石屹了，你先富起来了，我们原谅你了吧。 我爸爸去世的时候给我留遗产，就留了一张借条，说这有十万块钱的借条，别人借我的，我是要不回来了。你要是能要来，那就是你的。 真事儿啊？ 对对对，我去了两趟，因为那是搞传销的嘛，那大爷跟大妈就借的，说这个儿子，这绝对以后加倍给你，你听我讲讲这个道理啊。我去了一回之后，我说烧了吧，这个以后再也别去了啊，这个条儿，这个遗产基本上就落空了。 所以就是你看啊，我现在就说王健林这个话呀，他引起人们的这种感觉啊，就是你不能不承认这个差别的存在，而这种差别，你说我老觉得今天就是有点尴尬。我说实在话啊，我不敢对王健林前后文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我怎么觉得今天很多中国的富豪啊，放的狂言呢，不管是这个他是有策略的广告也好，还是一种个人的豪情也罢，我怎么老觉得有点让我替他不好意思的感觉。 因为你不是首富，你是首富，你还觉得少说了吗？应该先说十个亿。 马爷，你说你这古董行里的，你应该见着中国的这个有钱人多了吧？ 也不是很多，就中国有钱人不太喜欢文化的，喜欢文化的人都成不了有钱人。 你不是还卖给李嘉诚什么东西吗？ 李嘉诚是当年那都是说起都20年前，当时李嘉诚是首富嘛，然后我就跟他聊天，有一次聊天就是还是没人，就是两个人聊天，他说他苦恼是没地儿吃饭，身份太高，吃饭每次都是前呼后拥，然后想在街上小馆有我们这种吃饭的乐趣是没有的，所以他说我到我们那吃饭就给他做了一碗面，那所有人都说这行吗？我说当然行了，一碗面他要吃面嘛，就一碗面一盘榨菜。然后他很奇怪，他说这个榨菜是什么菜，为什么那么好吃，就是榨菜拌了拌，有搁点香油搁点辣椒油，然后就是一碗面，他就吃得非常香，说这个面条质量太好。其实他原来吃那面条都比这好吃，只不过他前面吃了好多没用的东西。 珍珠翡翠白玉汤。 所以我就那时候我劝他，我觉得他那种财富每年在20年前啊，我说你每年拿1亿，你有10年拿10亿，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博物馆，将来留给社会算算赢。但是这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亚洲华人圈，全世界华人区首富二类富翁都不收藏。 真是、 跟西方不一样，西方的、 西方最有钱的人 都收藏。 对， 中国亚洲就是亚洲地区啊，包括大中华地区的首富都不收藏。 你不是后来 王健林收藏了？ 你不是后来这个李嘉诚当时是给你买了个东西？ 买了个东西，就是 还给你讨价还价。 当时那东西20年前标价4万，然后呢，我上去就是说，您要喜欢就打一折吧，6折就最低了，就给他24000。他看了半天我，他说。还是贵， 哎，这就是人家是首富的原因。 对，人首富是这么来的。后来我就愣了，因为我觉得就不贵，因为我也不觉得贵。我说您要特喜欢，我就得这个送给你都行，但是卖就是这个钱。然后他就乐了，一乐那就有人付钱。我估计他就是一个当年还是这个明代的一个这么大盒黄花梨盒的那个象牙旗子，那时候还没有环保概念，要现在都不能卖象牙的，但是明朝的。 就香港，我刚到香港就流传着李嘉诚很多故事，比如说，他可以这个一出门给一个 waiter 100港币的这个小费，但是呢，当机一个1块钱的港币那个零蹦子掉在车轱辘底下，他能趴到车轱辘底下去捡起来。 对，这个财富态度是对的， 我觉得这是真正的首富的做派，包括比尔盖茨和巴菲特，说巴菲特的闺女是在这个什么超市里边收银的。就真正的财富就不是财富，像王健林说的，财富在我这儿已经不是一个财富，是一种境界了。它实际上还是属于一个正在往上升的那个档次的财富，还没有到了财富的首富修养的那个阶段。 我现在发现这个王健林和马云经常说的一些话，他就刺激我。比如说我过去经常提到马云的那个豪言壮语哈，这个世界上能用钱解决的事儿都不叫大事儿。 对对对， 我觉得我这辈子大事儿都能用钱解决， 可能是个好现象。就是目前来说，就是他敢炫富了，是一个好现象，是一个社会相对来说比较开明。就王健林，我说挣1亿，没有人去愁他，不像去绑李嘉诚儿子似的那种的哈，他有这种安全感。 他们现在倒都不是炫富了，他呢是在跟你诉说呀有钱的苦恼，这就更加想让人抽他，你知道吗？就是好比这马云就讲， 100万以上，这个钱对你没有意义了。几，他说上百亿，哎，你就身上全是负担了。上千亿，你得想怎么投资啊，怎么保值啊？哎，投资失败了怎么办呢？他说那全是。他说这个人生最幸福的是一个月2-3万块钱，哎，俩孩子在你们周末出去玩玩，这是最幸福的人生。 对，理论上是这样，理论跟实际的区别就在于此，大家都会说都会说，说限制自己都很容易，但是做的时候一般的。 他可能说1亿跟我说5000块钱是一样正常的，他可能这么理解。